欠口袋不

老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用刀。夜间雨滚，把有才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，有才，有才。

要治安，沉默的道主会吊穿，我若依他把坏事干，犯罪一定坐牢监，我若不从他的愿，这个缺德的阎王不能宽，前有罪后有险，真是进退两为难，千不愿来万不愿，只愿我贪小便宜受牵连，坑了公社害了自己，我的一家被团圆，对不起宋方姑娘把你送，对不起何书记一片的好心田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天，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，陈家辈辈终成庄稼汉，为什么陈有才我便理不黑心肝，鬼门关上无活路，我若沉默了他好似坠落万丈深渊，不，我不能害了自己再害别人，我不能再和他们走下去，我要把这船道中撑回去。 有才，来住啊，不舒服了，来喝杯酒挠挠就好了。 有才，咱们可是患难与共，有福同享啊。 瘸大爷，当初是您用酒把我灌了个够，那是我思想糊涂才做了那件昧心的事儿，到如今我求求你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家老小一条活路吧。 有才，何文进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胡素芳查粮仓听命丢，这粮食若是落在他们手，他只怕担三人性命全丢。 什么活路不走，走死路马到悬崖也要回头，倒不如还粮种坦白自首。邱书记和乡亲把咱宽留， 胡总，今天你把这船道中沉入湖底，咱们万事皆休，不然的话 王熙有才，再替我们干这一次以后不找你了， 一次也不干了， 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， 不， 住手，冷静， 哎呦，好，冷心，打得好，把他拖到船上去，等姓何的来了，让他们三个人同去游龙宫，快去。这可不是强盗碰上打劫的了，什么人？ 我。 你是谁？ 何文进 啊！ 陈静怡，你干的好事！ 我他妈跟你拼了！ 有才， 有才，王清，怎么了这是？王清。 贪图小便宜上了坏人大当了 啊！ 老何呀，请组织上处分我吧。 王庆，哎，你的问题组织上会做处理的。 哎哎， 有才，你做的对呀。何书记， 乡亲们，咱们的道中有的是啊，湖边上装满一船，陈家门楼的地窖里还有3000多斤呢。 陈 静怡，偷盗粮种，烧毁粮库，杀人害命。你是现行的反革命，带下去。乡亲们，我们要听党的话，跟党走，把红旗永远插在我们小城中。

风在多强梦初醒，仙凡批判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灵山静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细草生机迢迢，心中事谁

得我心酸难忍，泪呀上下，重量遭害谁不痛，前尘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见这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是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奸贼斩秦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